的母哟。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呼啦巴巴巴，呼啦巴巴巴，哆啦 A 梦。 叫做白龟旗，地球是爬虫类的天下，尤其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平野爪尔斯 啊。这个就是恐龙的骨片啊？真的？ 当然啦，这个在犹太州恐龙公园发现的，是我老爸在美国带回来给我的礼物 啊。让我再看清楚一点好了。 哎，等一下。哎，这个东西好像在几亿年前还活着的耶。 别让我看一看嘛。 你看啊，仔细的看啊。 看了这个东西啊，好像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状况一样哦。让我想到了在茂盛的羊齿植物密林里面像小山一样的恐龙。 差不多了吧，让我看一看嘛。 哎，不行不行，哎，结束了，我要收起来，免得弄坏吃不消啊。 真是太谢谢你了。 哎，如果你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的。 什么嘛，不要只有一个爪的化石就这么神奇。嗯，我现在向你们宣布，我不只是一个爪，我还要发现整只恐龙的化石给你们看一下。糟了，我又说了什么话呀？ 什么话？你又乱说话。 我没有说谎，如果说谎的话，我就用鼻子是通心面给你们看一下。糟了，气愤的时候失去理智的时候我又乱说话了，这就是缺点呐。现在我要早一点发现恐龙化石，而且要发现整只的。 你说什么？整只恐龙化石？ 小叮当，求求你。 哎，能不能做到应该好好的想想才说出口的嘛，真是的。 我只能依靠小叮当一个人了嘛，拜托你了，拜托。 大熊，你知道吗？在日本根本就没有平野爪尔斯恐龙的栖息啊。 啊？ 没有这种恐龙，你叫我怎么拿出那种化石呢？ 所以才要拜托你嘛。 真是的，大熊，你可真是不负责任。既轻浮又冒失，又是个大笨蛋，我不想理你了。 够啦！话既然已经说出口，我自己会想办法，不用小叮当你来帮我。 他到底想从哪里收集啊？可是用他的头脑，恐怕连一半都无法了解吧。没有耐心，不久就会厌倦的。但是他说要自己设法，是很了不起的了。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那么我还是鼓励鼓励他。对。 嗯？干什么啊？ 我是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你啊。 不要用像傻瓜一样的脸孔来打搅我，走开。什么啊？化石是从古老地层出现，古老地层常因地震或工程的时候出现断层被发现。哦，原来如此。以我的感觉，这里很有希望。我觉得很有希望，可是好像不太对的样子。 你在干什么啊？你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呀？你刚刚在上面干什么呢？ 对不起啊，叔叔，我马上就要停止了，你放心好了。 不是不做就可以了啊？你看。 这都是被我弄的。 是啊，你打算怎么办？啊， 怎么办才好呢？ 怎么办？你就替我挖一个倒垃圾的洞。 啊，又要挖洞啊？ 对， 嘿嘿嘿。我会这样受苦，都是因为小叮当不肯帮我的忙，真可恶。我，嗯，这是恐龙的蛋哦，你看你看，这是我一个人找到的，是不是很棒啊？你看，嗯，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是恐龙的蛋呢？也许这只是一个石头，就算是化石好了，也许是大果实也说不定啊，也许是长毛象的大便也说不定啊。为什么是蛋呢？ 大便。 就是啊，既然是大便，你拿大便回来干什么？ 嗯，真的。 啊，对了， 嗯，不要说这么讨厌的话嘛。哼，这样子说也不能确定啊，你怎么办呢？哎，急死我了！哎，小叮当，时光包袱。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被这个时光包袱包裹的东西，就可以回到以前的年代里。这样子可以让这个化石回到一亿年前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化石真正的面目是什么。 对，这样就行了。最近啊，你实在太依赖我了，这样的话就没有独立心，希望用自己的脑筋去想，用自己的力量去设法解决。我用热情的眼光支持你的，加油啊，大熊。哇，我觉得大熊最近好像长大了不少。哎，我也替他高兴。 已经等了这么久了，要回到一亿年前，必然是要等这么久的，耐心点吧。哎，啊，嗯，呀，太好了，没错，是一颗蛋，是一颗恐龙蛋，我要让它孵出来。 哎呦，你在干什么呀？大白天就赖床啊！ 要我出去买东西的话，叫小叮当去吧。我现在不能离开这里。 啊，不行不行！啊， 奇怪， 哎呀，这孩子真是拿你没办法。我说爸爸，你得想想办法呀。大熊这孩子啊，大白天就在睡觉了。 大熊，你，你是怎么搞的？ 你起来一下好吗？我有话跟你讲。他马上就会厌倦的，所以现在不要惊动他。 有希望了，好，再加一把劲，加油加油。睡觉会踢被子，这样蛋会冷掉。哎，快点帮我忙，把我绑起来。 你真的这么热衷啊？晚安了。晚安。 哦，小叮当，快帮我解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刚刚才绑好的。 没关系，快点，马上就要孵出来了，快点啊！ 出来了。 长颈龙的一种，哎，它叫做双叶林木龙。 双叶林木龙， 嗯，是在白龟崎栖息在日本近海的。 这个小家伙也许认为我是他的爸爸，哎，嗯，好可爱的小家伙，你的名字叫做，好，叫做比柱，就叫做比柱好了。 让阿福他们看看，把他们吓一跳怎么样？ 小叮当，你不要这么沉不住气嘛。 什么？ 你想一想啊，让他们看这么小的恐龙，他们一定会说这是蜥蜴，然后就讥笑我们啊。更重要的是， 啊，难道你要？ 对，我要养它，最少也要养到10公尺以上，然后我再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向世人公开。 妈， 用什么养它比较好呢？ 我也不知道。 我去挖点蚯蚓好了。最近连蚯蚓都变得好难挖了。 嗯。哎，大熊啊，你有没有在练习啊？ 练习什么啊？ 哎呀，用鼻子吃通心面的练习呀、啊！ 我们很期待哦。 你可恶家伙！ 洗澡水的温度怎么样？ 刚好。 宝宝在洗澡。 对呀、 啊。啊！小恐龙的凶手！ 大熊，怎么了？ 小恐龙的凶手！ 大熊，你别那么激动，跟我来呀、啊！快来！ 嗯，比柱！ 哎呦，大熊，我已经把它移到这里来了啦！ 啊！比柱！比柱，快点吃这个！嗯，怎么不吃呢？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蚯蚓？ 怎么啦，孩子？ 生鱼片不是大熊最喜欢吃的 哦，所以我要留在房间里慢慢吃。 我也要。啊！ 比柱，好不好吃啊？多吃一点哦，你要赶快长大才行哦。 大熊，让他吃这么一点点肉，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赶快拿喝这个好了。 什么东西啊？ 生长促进剂啊，吃下去生长的速度就会不一样喽。啊， 真的，谢谢你啊，小叮当。 关在衣橱里面，他实在太可怜了耶，因为他都没有地方可以去玩，你说对不对啊？ 啊，那我们偶尔带他去外面散步好了。 带到外面散步， 大家看到比柱一定都会很高兴的耶。你等着看吧，我要让大家吓一跳，恐龙宠物哎，全日本啊、哦、不全世界都会轰动起来的。 可是到时候一定会被别人带走的。嗯。会被拿去供学者解剖，或者被关进动物园供大家观赏，你认为这样好吗？ 不管怎么样，这对比猪来说是不容易活下去的地方。 不久以后，我会用时光机送你回到一亿年前的地方去。可是，在这以前，我一定要让阿福跟季安心服口服。 好热哦！桶里面的水一下子也就变成温的了，他好可怜哦。 对了，我们在院子里面的池子放点水，让他进去玩啊。 啊，这样也会有危险，不行啦。 这些蛋蛋， 高不高兴啊，比柱？这个是我幼稚园的时候用的游泳池哦。 大熊， 妈，这个游泳池真让人怀念啊！哎，我好久都没有做幼稚园以前做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好有趣哦。 我说大熊啊，你就乖乖说出来好了。最近冰箱里面的鱼还有肉常常都不见了。是不是你偷去了养狗或是养猫了？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你说谎的话，妈妈就不原谅你了，知道吗？ 知道了。其实啊，我要是老实跟我妈妈说我养了恐龙的话，她一定会昏倒的耶。所以这件事我绝对不可以说出来。 不应该再偷偷养了吧？差不多该送回白龟旗了。 不行了，再等到养大一点，要让阿福吓得发抖才行。小叮当，我把它放在公园水池里面，可以安心了。 公园？ 没关系了，我一再交代他，除了我叫他以外，绝对不可以露出脸来的。 那又怎么样啊？ 比，只听我叫一声，你就知道我来了， 太好了。 急不寂寞啊？对不起啊，我只能晚上来看你。对了。今天晚上的食物是香肠哦，你看，嘿，好香哦，快吃吧。对不起，对不起，来继续。下雨喽，我下次再来哈，你要乖乖的。现在在干什么耶？小叮当怎么了？ 比柱他一点东西也不吃，看他的样子，他好像很想念你哦。 大熊，你感冒以后已经三天没去看他了，难怪喽。嗯。 什么声音啊？ 哇！比住！不行啊，比住！被人家看见怎么办嘛？你来到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啦，比住！ 他是来给你探病的。 比住！请你忍耐一点，我也很想见到你啊，比住！一定要忍耐哦。小叮当，把比住带回公园去吧。 嗯，走吧。 你好好的吃东西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熊啊，哦，今天开始连休了。阿福啊，他到景清泽避暑去了。你好啊。 哈，一静也出去旅行了。 哦，他为了打工啊，跟叔叔到山上去捡柴火。 连季安这种闲人都不在的话，这里连一个有空的人都不会有了。 你知道吗？听说啊，公园水池里面有恐龙哦。嗯，怎么可能呢？听说确实有人看到的耶。 生物学界认为不可能，可是传说现在越来越厉害，不能够不管，决定明天派潜水员去调查。另外还有最新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在公园内 公园水池里有恐龙。 是是是是，小叮当，怎么办啊？ 你问我这种事情，我只有一个答案呢，赶快让比猪回到一亿年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嘛？ 你好好的想一想吧，是你的恐龙。哎， 是不是经过了我们调查你的那只恐龙，决定要你把恐龙卖给我们？ 什么？绝对不允许你们做这种事情。 今天我先回去了啊，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啊。 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还是让比柱回到一亿年前去生活吧。小叮当，缩小灯给我。小叮当，快点吧。 嗯。 哎呀，站住！ 强的小坏蛋。把那只恐龙快点交给我。不妙啊。 小铃铛，放大灯。比柱，这里就是你的世界了。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哦。多保重了，再见。 这次的事情，大熊并没有依赖我，自己拿出主意，自己行动，所以呢，代表了很重大的意义哦，大熊。 大熊，你答应过要用鼻子吃通心面。 大熊是吉安跟阿福哎，现在该怎么办？ 你答应过要用鼻子吃通心面给我们看的。 可是我本来是有养一头恐龙，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你们两个一定要相信我。 哎呀，我的老天，他还在说这种话！ 不守信用的家伙！ 相信我嘛，这是真的了。 坐坐，快点吃啊！ 要鼻子吸，要鼻子吸啊！ 等一下！ 眼镜。 你怎么了？为什么从这上来呀？ 因为，对不起啊，因为季安跟阿福在追我。 就是因为上次的事情吗？ 让我躲一下。 你答应他们那件事是不可能的啦，现在怎么会有几亿年前的恐龙呢？而且你怎么能用鼻子吃通心面嘛？干脆向他们道歉，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大熊， 可是我把恐龙，我 不过说谎话是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的啦，可是你如果固执到底不承认错误，不是男孩子应有的态度。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让你看看好了，一定要让你看。小叮当，拜托嘛，你用时光电视让大家看看笔柱好不好？电视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长颈龙，可是我们好像把它送错地方，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耶。 你说什么？ 时光机可以到过去和未来，就是具有时间移动的机能，同时还有从这里到那里，那里到这里的功用，场所移动的空间移动机能。这个空间移动装置就是被那个黑男人给破坏掉，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说送错地方，那在哪里啊？ 可能是北美大陆吧。 什么？那就不得了了！小叮当，赶快把笔珠带回去白桂琪的日本吧！快点，快点啊！快点，我们都去！ 搞的，小叮当这个差劲的家伙。 小叮当呢？ 假如小叮当不在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 小叮当， 小叮当， 小叮当， 太好了，小叮当。 小叮当。 了。太好了，太好了，小叮当回来了。 在那里，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就在那里跟比珠分离的。 对不起啊，真是佩服啊。 对不起，我们没有相信你的话。 你知道就好，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吧？ 哇，是真的耶，是真的双叶林木龙耶。虽然同样是长颈龙，可是日本的跟美国的好像长大不一样啊。 虽然不能变成同伙，可是没有关系，比柱，你放心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带你回到日本去了，不用害怕哦。小叮当，我们快点把比柱带回日本去好不好？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一年前的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啊就在这里露营，明天再回去，你觉得这个提议好不好？ 太好了， 要露营了。小叮当，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做，没有得到允许在其他地方过夜，会被我妈妈骂的耶。我不敢这么做了。 对啊对啊，小叮当，不要开玩笑了。 那么，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是搭时光机来的，在这个世界住几天啊，不住几年也没有关系。在出发时间后的5分钟回去的话，我们不在家的时间只有5分钟而已啊。 嘿，那就玩吧，我们跟比珠一起游泳啊。 太好了。 等一下，用这个照相机拍摄，把你们所喜欢的东西画在这个素描布上就可以了呀。 素描交给伙伴就行了。这样就好了，拿去吧。 大家排在那里不要动哦。水管的话，就可以从海中呼吸氧气了。擦这个软膏就可以抵抗水压哟，要不要试试看？ 嗨！ 备我喽！ 哎呦，没想到小叮当的袋子里面可以拿出吃的东西。 我想吃更好吃的东西。 拜托你们两个不要再妄想了好不好啊，来到这个样的年代，如果恐龙出现的话，我们就会被吃掉了。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小叮当真奇怪，一亿年前说起来好简单哦，可是这个一亿年前究竟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 你呀，那是一年的一亿倍嘛。 你这么说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得出来呀、啊、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体会一下呢？ 那是不可能的。 比方说、我们常听爷爷他们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啊，可是那顶多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没有像一亿年这么久远啊，对不对？ 这么说把一亿年用六十去除的话，就是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哎呦，我搞不清楚了。 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来到很早很早以前的地方了啦。 哦，历史真是神秘啊。 各位已经吃饱饭了，现在我想要来为你们唱一首歌。 我看最好不要了，吉安。 为什么呢？你不高兴吗？ 没，你请唱吧。 我有一只小恐龙，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到去上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摔了一身泥，哇哇嘿嘿嘿！我有一只小恐龙，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到市上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 哎，都不要唱了好不好啊，吉安？恐龙们会抗议你的歌声的。 你说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有一只小恐龙，我从来也不骑。救救我，小叮当！救救我，小叮当！ 回到二十世纪的日本去吧，小叮当。 现在就是要跟你们说清楚，时光机的空间移动装置坏掉了，而且已经没有办法修好。 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回去了。 只做时间移动还可以，比方说吧，把这个时间机运到日本的话，不是，一年前虽然日本列岛还没有形成，可是将来可以成为日本列岛的地方，又要正确的在东京，在大雄的家，在大雄的房间，在大雄的桌子那边。让飞行机放在上面的话，应该就可以回去了。可是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不知道能不能办得到。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回到原来的日本。嗯， 哎，对了，小叮当，我们用竹蜻蜓飞回去吧。 对呀、啊， 不行啦，竹蜻蜓最高时速80公里，连续飞8个小时，电池就会没电了。能够飞的距离是640公里，那么你知道到日本还要多少公里吗？ 哎，你这个家伙，竟然敢用那种破铜烂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什么？既然是你自己要抢搭上来的，才会发生超载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你的话，机器也不会坏掉啦！ 可恶的家伙！ 大家听我说吧。我们在玩遥控的时候，如果连续的玩，电池马上就会消耗掉。可是如果适当的让它休息的话，不是可以维持的相当久吗？同样的道理，竹蜻蜓也可以这样子，不是吗？ 对耶，小叮当可以维持很久吧？耶，太棒了，可以回家了。 等一等，那我们要在什么地方休息呢？美国跟日本之间有很大的太平洋呢，怎么办呢？ 你这个家伙不懂事，乱说话，我打你！ 不是随便乱说话。在一年之前，地球的变化很大，在这个时代，美国大陆和亚洲大陆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地方可以休息啊，不用害怕。 这么说，我们可以回日本去了，是不是？对不对，小叮当？在这个地方露营，一直到明天早上，你不要跑到太远的地方去哦。你真是的。好了好了，不要这样子了。 露营舱。摆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这里。哇！ 好了，大家快上来吧，快点！ 我们的长途旅行终于开始了！ 哇哦！嘿嘿，好舒服哟，嘿嘿。 妈妈， 走那边。 我已经走不动了啦，竹蜻蜓拿出来好不好？ 不行，要节省竹蜻蜓的能源，要用走路的。太好了耶！淘汰狼班团，你们现在听着，我要你们带我们跑。活生生的布隆特爪鲁斯，啊，真令人感动啊！哎呦， 你说什么？被吃掉也没有关系吗？ 不要紧的啦，布隆特爪鲁斯是草食恐龙，又很温顺，动作很迟钝，小心不要被踩到的话，靠近它是没有关系的。 阿福，我们快点爬上去，快点！再爬上去， 藏身出来的，好可爱哦。 哦，现在平野爪鲁斯已经是我们的部下了，一起玩没有关系，不用怕。 真的吗？ 喂，等等，喂， 看你们看， 你把这个当标本。 哎，一进，一起来啊！ 好，起步走。 妈妈， 虽然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是横越美国的旅行很顺利。 妈妈，你原谅我。 找个适当的地方，今天早一点休息好了。 大熊，你不要慢吞吞的嘛，因为你一个人慢下来会影响到大家的。 哎，连朱经理都像大熊一样迟钝啦。 哎，在人家发生困难的时候，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嘛？没关系吗？ 没关系。 加油，再一点点。啊，是不得特伤。 看，我找到饭团了！我我糟糕了！ 叔叔，你们是谁啊？为什么你们要一直跟着我们呢？ 你应该知道，就是因为你的笔柱。 不行！ 我在这个年代里猎杀或是捕捉过数不清的恐龙，可是还没有看过像笔柱这样亲近人的恐龙，所以很想把它弄到手来。 原来你们是恐龙杀手！ 什么叫做恐龙杀手啊？ 有一种法律规定，不能乱捕杀古代的生物，因为这样会改变历史的。比方说，人类的祖先在这个时代，作为哺乳类或爬虫类，活在某一个地方，如果把它捕杀掉的话，在这个地球上面就不会出现人类了，也就不会有你们了。这就叫做恐龙杀手。你听着，笔柱绝对不会交给你们的，你们不要想了。 不要紧呐，恐龙很多，捕捉一部分没有什么影响的。 可是你们已经违反了法律，有一些人把恐龙的标本或是它的头部装饰在房间里面，这根本就是犯法的，不对的行为，不能这么做。 像你们这种坏人，我怎么可能把笔柱交给你们呢？别妄想。 先不要那么快就下结论嘛，我们不是白白要笔柱，我们付很多钱给你，同时可以送你们回你们的年代去啊。 那会让我回去的。 是啊，今晚你们就好好商量一下啊，要不要到我们的基地，就设在瀑布那边，在地底下，以免被时光巡逻队发现。 不会去的啦。 那么我明天再来好了，请给我好消息，我是心肠很好的人。哈哈，再见啦，各位。 回到日本去，我不要再冒险了。 可是笔柱他太可怜了。 他又不是会被吃掉，他是被卖给未来的大富豪，被饲养在游泳池里面。 这样对笔柱来说也算是一种幸福吗？我们当初就是为了避免这样子，才会辛苦的把他送到这里来的，不是吗？ 如果照你这么说，拒绝那个人的要求，那我们以后怎么样回日本去啊？既然大家这么说的话，那我无所谓啊。 原来是你呀、啊！你说的亲近人的恐龙到手了没有？ 等于已经是要到手了。最后的工作，我希望老板能够亲自出马。反正饲养他的小孩不会那么轻易的放手。明天可能还会有一场争斗。老板，你还没有狩猎人的经验，对不对啊？ 好，我去。里奇基地嘛，就是白龟旗中旗的北美嘛。 那么我就恭候您 了。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最后的通牒，乖乖的把恐龙交出来。 这些都是泥土做的，怎么回事？奇怪，把我们引来这个地方的东西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用电波查询，应该在什么地方遥控操纵才对。 是， 上当。我们现在要找他们的基地，我记得他们的基地应该是藏在河流的下游，不是吗？ 嗯。 他们应该不会想到我们竟然敢溜进他们的基地里去偷时光机才对啊。 可是我们做的泥巴人应该不会骗他们太久的，对不对？我们得快点、 啊、控制的机器失灵了耶。啊， 我们被他发现了！ 啊！哈哈哈！ 弯腰抢夺时光机回日本。 要抢夺时光机，这是不能原谅的。原以为你们是小孩子就算了，可是不能再轻视你们了。 不不不，我们手里有诱饵，剩下两个人一定会来这里，我们准备好欢迎他们吧。 快一点。 是，知道了。 我们要快点才行了。 要忍耐一下哦，哈！小叮当，我们快点去找他们吧，要不然的话就会太迟了。 嗯。 他们已经接近第三门了，要不要把他们抓起来？ 不要做多余的事情。老板，从现在开始要让你看很有趣的表演。 我们引诱到竞技场那个地方去。 在这边。 哼，老板，我们差不多可以走了。 在白龟中脊观测到异状的电磁波，根据了解，好像是人造的。 派巡逻艇去，一定是正在查缉的密猎团呢。 巡逻一号出动。 救命啊！救命啊！ 是季安的声音哎！ 救命啊！ 也有阿福的声音哎！ 走这边。 杀鸡的恐龙正在吼叫呢。再过五分钟，恐龙就会袭击你们。如果不想被袭击，就把笔柱交出来。只有五分钟，好好的考虑一下。 可以了，不太重要了。可是这个很好看，我们就一直看下去，看到最后吧。 斗牛恐怖！ 啊？嗯？啊？ 这是笨恐龙啊！ 好，去攻击他们！上啊！ 哎呀哎呀，到哪里去了？ 快跑！ 什么？ 我们是时光巡逻队，狩猎游戏到此为止了，现在要把你们送到23世纪的监狱去，你们就认命了吧。 就是你的故乡了，你一定要保重哦，比柱。比柱，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比柱，你应该要听话啊，要不然我就打你了。走吧。 啊，好可惜呀、啊！ 回家了耶。 比柱，请你要保重。 目标：20世纪的东京大熊家，出发。回到家了耶，好棒哦！ 大熊，你要干什么？ 大熊，我们要回去了，再见了。 再见。哎，阿福啊，你的作业让我看好吗？ 那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共生死过的朋友啊。 比丘